笑和爱就像做了一场梦，我没打扰你，你没震动我，让故事覆水能收，让所有纠葛倒流，当初单纯普通，让盛开的花没有遇见那双在心的手，让眼睛耳朵等到爱还不 歌来自于郁可唯，叫做《倒流》，收录在他0:00这张专辑当中。0:00是一个可以任意的自由解析的时间符号，所有的万物起始与轮回都归于0:00。0:00是想表达时间的自由意识，生命的每一个流动与静止都是启程与重生。这张专辑的名称象征郁可唯新出发的一个起点，是他重新体悟音乐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郁可唯等了2年6个月才推出了新的专辑，滚石唱片秉持没有收到好歌就不发片的信念，所以郁可唯也接下了选歌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全新的投入选歌的工程，细细的寻觅每一首他心目当中的好歌。所以经过2年多，超过600多首歌曲映入眼前，也听进耳朵，郁可唯和经纪人也是反复的过滤，从旋律从歌词双管齐下来考虑歌曲的聆听感和耐听度，精挑细选出了专辑当中的10首作品。爱情和生活我们也许身处其中，也可能置身事外，在时间的流动当中产生出变化与结果，而结果可能因为时间的催化有了改变。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叫做一半一半。 逃避朋友的关怀，责备我太懒散，挑个适合的伴，不求他安排。 开烛光晚餐，静静的一起吃早餐，爱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吃早餐，爱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失望失望一半，温柔迁就一半一半，谁爱上我太不简单，现在只能随着时间旁观。我谢绝了期盼，希望是我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一个也在等我的人。 在刚刚的这首歌曲里面唱到，乐观悲观一半一半，希望失望一半一半，这基本上是完全概括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张碧晨和徐佳莹两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性创作人，温柔一半，深情一半，一首单曲连接起华语乐坛最会诉说心事的两位女歌手。一半是温柔的陈氏唱腔，谈情说爱，丝丝入扣，另一半呢是深情的影视创作，若负所他人当真辜负。也就在这个美好的春日，张碧晨的声线遇见了徐佳莹的旋律，所以共同诉说了一个单身但是并不寂寞的故事。就像那句歌词所说的，缘分该来的就会来，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接下来我想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好像有画面一样，长长的林荫道下的光阴细碎，温暖的阳光然后从树叶之间洒落下来，还有一个女孩子非常美好的样子，构成了年少时代春天的感觉。然而现在的我们不再是少年了，耳边却还是能想起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还有暖春，这首歌叫做暖春。 当第一朵花盛开枝头，当第一场雨唤醒万物朦胧，你破涕微笑就像那冰雪消融，回忆荡漾心中。 万里晴空，你猛然回首，只为这一次重逢。幸福不再懵懂，看过了一篇两篇三篇，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 没有人回应，明白了月光。 但有时年年有声，那些让你执迷的想念，然后是否让你困于现实呢？刚刚的这首歌叫做念，作为胡夏第五张个人专辑曝光的首支单曲，不仅与以往的情歌的单一的寄托对象，反而把情感聚焦在放在平行时空的每一个有所执念的人当中。在繁杂而琐碎的日常当中，谁不曾白天伪装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夜晚呢又钻进回忆里面做一个脆弱的执念的人呢？胡夏说，这是一首关于回忆、想念与陪伴的歌曲，是唱给每一个想要陪伴的人。在这首歌曲下面有一位听众叫做和 LJ 分开的第七年，他写来这样的一段话，他说2011年遇见他，今年他订婚了，听到小提琴响起的声音，好像回到了当年推开门第一次看见他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念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说，爱情是一把锐利的刀子，它能试出你生命的种种，无论是最高尚还是最卑微的部分。穿越人海，张杰。 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曾经有这种感觉，如果一个事情来了你却没有勇气去解决掉它，它一定会再来。生活真的是这样，它会一次次的让你去做这个功课，直到你学会为止。所以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去解决吧，爱情也是一样。 时光走了没终点，往前去追，褪色的从前渐渐枯萎，层层叠叠。你不是说要为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也情愿不后悔。当我想转身去翻越下个情节，错过那一夜，你我该相识的那一天。却发现流泪乃自愿，感情越不着边，没终点，越想去追。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听到雷光下的我的八零年代，轻如回声的鼓点，还在晴朗深处徘徊的心情，是夏日黄昏的田野，弥漫了燃烧枯草的香气，辛辣并且温闷，蓝得像用烈酒洗涤过的天空，面对一堵暗红砖缝里面咬着青草的墙，汗如雨下。这些汗从双臂滑落，寂静的，闲的，像往日少年的眼泪。太难遇到这样一首能够真正撞击的鼓膜的歌曲，我于是一直沦陷，并且一直未触底。又或许在这首歌曲当中本来就无敌可出。这段话来自于青年作家七几年，这里是想和你度过漫长时光的朝夕音乐，歌曲来自雷光下，我的八零年代。 时候，是否你偶尔想起，高声未完的歌，认真地对我说，究竟什么不同，属于我们的80年代，是你的笑容。 评论说，每次听这首歌都让他想起30年代的爷爷，善良淳朴，能吃苦，对生命有敬畏之心，做事有始有终，不抱怨，不逃避，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现状。所以他也愿自己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能够不沉沦，有爱，有温暖。我觉得不管是30还是60还是80 90 00，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青春，都要经历那些洒过汗水，笑声响彻整片操场的青春年代，也要经历那些炎热的午后，手上的汗粘在书本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默默地偷看那个暗恋的人的青春年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可以留言给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苏打绿，被雨伤透。 你的眼睛勾引我犯罪，一个几乎完美无邪的罪，你的微笑引诱我跟随，完全不由自己的跟随，我是这样把青春的线索弄得模 到你的来路，我是这样无辜，无法领悟那绽放他的荣耀，所无畏已经会是那条惩罚的路，我一直记挂着他宣传这个宇宙的操场，离开你我走入宇宙，让自己被拥抱，自己被雨包裹，被雨侵略，被雨打击，被雨伤透，离开你我走入宇宙，让自己被雨拥抱，被雨旋转，被雨带走，被雨穿透，离开你我走入宇宙，让自己被雨包裹，被雨侵略，被雨打击，被雨伤痛。 指南针也有失效的时候，当然地图也有帮不上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瞎混着不知道去哪里。喜欢音乐的人，只有音乐才是唯一的方向。在网上有歌迷留言说，当他第一次听到苏打绿的心情，全都是那种来自于心里的震撼和感动。相信很多人迷恋苏打绿的原因，是因为相互陪伴的这种特性非常的强烈。就像有一些人听到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这一句话，就非得想起自己的17岁不可。或许苏打绿的频率，也是他们忘不了自己的21岁吧。这个想象力无穷，无法清楚界定曲风的乐团，带着一种台湾年轻乐队当中非常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地挑战自我的极限。在2009年的夏天，用令人喘不过气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当然在摇滚当中也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这就是苏打绿，永远带来猜不透的惊喜。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和你一起来听，爱一点，来自莫艳玲。 Thank you. 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我望着天，在心中默默念，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 光良的第一首歌就是《童话》，还是在小学时候听的磁带，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啊？然后那个时候总喜欢跑到喜欢的女生的桌前，然后翻开她的歌词本，让她点歌，满心期待她能够点《童话》，但是她呢每次都会点孙燕姿的《遇见》。初中的时候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了，然后光良出了《约定》这张专辑，单曲循环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个喜欢的女生。我觉得光良的声音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声音当中带着甜甜的校园的味道，简单又美好。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很多年，所以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那个人，绝非偶然。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旧行李》，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 许回头看还是看到头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都过了，舍不得放不下就心里还爱着你，爱着你。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当然呢，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儿，来跟我一起更加密切的沟通交流。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谢安琪，叫做最后晚餐，来自于电视剧有房出租的主题曲。这里是朝夕音乐，祝你晚安。 金黄街中大集门里，百态混聚，共野出心趣，可惜这天虽分手，插火晚餐是最后。 在这里捉起旧的区身标记，将来爱耗费不菲，却再也找不到我共你。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